不再遥远，因为有你

乡在远 喜欢你，早已经。

夜遥共对轻舟偏，互传誓约轻冲险，两心相邀影相照，缘化海鸥轻唱月情调，艳阳下雨会相衬，太白首永不分，美景醉人心相吻，绿柳花间相对定缘分，心两牵万里阻隔，相思爱莫变，离别凄酸今朝似明日，对花亦轻念。泪残梦了足影深，月明独照阑渊枕，醉拥孤琴比不禁，离伴饮泣空帐独怀憾。 都看上他，哎呀呀，走了。